香港大靈異，主持陳雲、夏夕。 香港大靈異又翻嚟啦！咁老師點解今日我會上咗嚟咧？ 因為夏夕唔得閒啊嘛， 唔得閒咪揾阿蕭芳芳頂住先。 咁係嘅，我上過嚟兩集，但係兩次都完到你 咯。嚇，冇乜所謂。點解？去咗雲遊四海。 系修炼完翻嚟啊！系啊，咁临近就嚟中秋，不如我哋今晚讲下月夜啦。好啊，咁其实月亮咧，其实同我哋人咧都好大关系嘅。据我所知，咁嚟紧月圆之夜，其实有个特别之处嘅，老师你知唔知？ 唔知喎，因为成日都月圆噶啦，有时系，只不过有时啲云遮住睇唔到啫。 系啊，有时嗰啲云啊遮住啦，有时又会天狗食月啦，我哋所谓。咁嚟緊咧就嗰、那個月圓之夜就咁啱適逢我哋中秋啦，就9月28日。咁咧原來咧外國咧有個流傳，上年有個傳說咧，就話所謂四紅月咧，老師有冇聽過？ 其實都冇，有啲西洋嘢。 西洋嘢。咁咧或者我講少少啦，不過我都係知好少。咁咧原來佢哋話舊年咧4月15日睇翻少少資料咧，話4月15日啦、10月8日啦、4月4日同埋今年9月28日咧，都係嚟緊四次月食，咁係月全食嚟嘅。咁係咁啱就撞正佢哋以色列嗰、那個嗰啲特別嘅日子就係逾越節同埋住棚節咁樣，所以佢哋外國咧又流傳到咧係一啲好唔好嘅兆頭，即係話會好似有啲近末日咁樣，因為佢哋聖經咪話如果月嗰個臨近末日咧，就會有月亮會變紅噶嘛。但係舊年咧，我喺呢個10月8日嗰次咧，同我哋都香港有啲關係。 咩事啊？發生？ 但係咁舊年10月大家都知啦，雨傘革命啊嘛。咁啱嗰日咧，原來夜晚8点落喺月食嗰下咧，梁振英就俾人爆咗出嚟，話佢貪污，唔係貪污嘅，或者收咗5000万，就係嗰日。 嗰啲咩澳洲顧問公司？ 係啊係啊，嗰次唔知係咪同佢呢個有啲關係。 或者那個人係選呢個日記嚟爆啦，就諗住 係可能應下啲人幫下佢。係咁，但係嚟緊呢次啊，仲特別9月28日，大家都知啊，雨傘革命爆發，老師有冇啲咩睇法？ 其實冇乜睇法嘅，你爆你舊年爆咗都冇事，今年爆都 一爆佢唔死，應該今次都死佢啦。 唔係你睇人叫天時自我民事啊嘛，天傾自我民聽，咁啲人都唔想爆，你個天爆都冇用。 咁但係以往華夏文明咪話月食會有啲不祥之兆咁樣嘅， 會嘅，即係通常個日光或者月光被遮住咗，咁都要祈禱嚇，跟住做啲祭祀啊，咁啊等佢快啲復原啊咁樣。 咁其實我哋一現代就知道咧，其實月食係一個現象啦，咁就唔係話咩天狗食日定食月啦。 古代就知 道，古代都知道，但 係揾啲嘢玩 下，即係純粹一個。 Gimmick 又唔係嘅，咁佢揾啲佢遮住啲光，咁即係日月無光，咁啊要恢復嘅，咁啊實恢復到啊，因為以前啲人都知道你唔整佢，即係唔祭祀佢都恢復到，就只不過係祭祀完之後個心安啲，或者係嗰啲平民百姓個心安啲咁解。 啊，但係我知道咧，咁我哋嗱，而家我哋現代香港人好少講天狗食月啦，但原來咧韓國咧仲有呢個流傳。他們呢叫大滿月，即是所謂我們的上元節正月15日，那天他們有個習俗的，原來是的，他們說原來月食就跟狗就有個相克，所以他們是不喂狗，咁我覺得嗰只狗又好慘，上完節冇嘢食咁樣，我食湯圓啦，只狗冇嘢食， 日頭食多啲， 日頭食多啲，夜晚就冇得食啦。但係如果講到月亮，咁我哋啊好多神話啦，話下咁其中最出名嘅當然係嫦娥啦。咁啊，嫦娥又叫太陰娘娘，咁但係咧，我又知道佢有另一個名，即係又係我嗱，咁我睇《山海經》咧，就啱佢裡面有個叫做嫦曦嘅人。咁有啲人就話佢生月有12啊，咁其實係咪即係等於嫦娥咧？ 唔知嘅呢個要好難考證嘅，因為 我見到字形有啲相似 一句啦。咁另外就係嫦娥呢啲字就係雙星疊韻字啦。逢親雙星疊韻嗰啲字，佢係未必係漢話嚟嘅，即係未必係華夏中原嘅話啦。 即係會係方言嗰類。 其他地方語言啦嚇，咁跟住就用漢字將佢寫落嚟，咁所以嫦娥兩字你拆開就冇乜意思。 嫦娥兩個字，但係啲人就傳説佢咧係阿後羿 個老婆啦，咁啊，或者係孫玉富會 咁又佢嗰個後代，即係漢代嘅傳說， 即係可能就係孫玉富，即係唔 係 孫玉富 嘅。總之就係佢寫低，即係最早有文獻記載，咪喺漢代咁寫低壞男子嘅。 但喺道教裏面咧，太陰娘娘啊嘛，叫做咁，但係好似香港都有太陰娘娘廟嘅，咁其實主要係祭祀啲，咁我哋每個神咧都有啲作用噶嘛，即係有封神噶嘛。 個名啦，其實都係保佑嘅啫。譬如咧，太陽就叫太陽星君，咁跟住太陰就太陰娘娘，咁就道教就 係咁樣。 誒，將嗰啲以前嗰啲天地神靈嗰啲就係俾個封號，咁佢就擺喺個廟嗰度，咁啊安喺個神譜入邊。 哦，咁但係太即係阿嫦娥。咁佢食咗仙丹啦，就走咗上去啦。咁但係好似個故事又冇後續， 所以咁咪一路喺呢個月光嗰度咯，即係自己一個人懲罰咗。我以前都寫過少少嘢關於呢樣嘢嘅，就其實係顯示嗰個離異嘅女人打入冷宮咁啦，真係打入冷宮啦。咁跟住就係個神話就係、 是、即係皇帝嘅打 啊，即係俾皇帝打入冷宮， 即係做錯 或者佢 係打入冷宮。 如果個女人自立嘅話，即係食咗長生不老藥，咁跟住就係、是、佢又唔使生育啦，咁又長期咁樣即係生喺個世間度，咁咪佢又冇伴侶咁啊，得喺月光度。當然有伴侶，但係嗰個就同佢冇關。係譬如啲兔仔啊， 江 啊，含佢啊，吳剛又係不解温柔，日日喺度斬棵樹，仲喺度斬完棵樹又合翻埋咁。但係佢又好傻咁，又繼續斬，佢應該就唔斬噶啦。 係，但係而家其實現代香港都好少講嫦娥，即係嫦娥而家都好少講啦。而家講兔仔嗰啲多啲啊， 因為。大嘅，即係話嗰個成年人嘅故仔嚟咁啊。咁兔仔係細路仔故仔，即係細路，即係親近細路仔。 現代人都唔得閒講嫦娥啦。你睇個月餅盒上面都冇咗嫦娥，得翻個玉帝喺度。 有玉帝啊，或者係一係就係一家，即係啲民初嗰啲一家人喺度啊，喺個天井度食月餅啊嗰啲圖咯。嫦娥奔月嗰啲以前就譬如70年代啊，一路到80年代啲月餅鋪，譬如話佢要。吸引嚟買月餅或者話月餅推出嚟啦，咁啊整個畫布就嫦娥。 係啊，以前係有嘅，但而家好似我睇佢啲月餅嗰啲廣告都冇曬嫦娥， 好少啦， 失咗蹤。 因為佢同食冇關係啊嘛，即係同佢係啲上古嘅傳說咁。咁依家啲廣告就係好直接噶啦，即、就、係、是、賣月餅就一個中年人光頭嘅，唔知邊個人咁啊拎住個月餅咧就擺落個口咁。咁呢啲係已經冇曬文化， 即係成日商品化啦。 啊，即係呢啲係機械噶啦，即係食月餅賣月餅係買嚟食噶，咁就一個男人光頭嘅拎住個月餅啊咁。咁呢個就係依家香港啦。即係話5000年文化唔見咗， 就係得翻個月餅喺度，得翻月餅就冇， 得翻個人咁啊食落去，即係話買嚟食噶，唔係買嚟睇噶。 系 就 系、 是、有五个字， 即系其实 每一个有五个字啦，费事讲。 有五字大名就好似系六字大名， 即系个文化变成咁就系、是、五个字形容。 但系头先讲到咧，咪有个咁佢其实佢都所谓有个低压伴侣啦，就吴刚啦。咁嗰阵时就我听到个传说咧，其实佢都我吴刚又唔系我哋以前嗰个吴刚，我细个时成日见到吴刚师傅有食炭又饮油，唔系嗰个吴刚啦，当然 嗰、个都风趣嘅。 有个而家不过好似患难之后就唔知佢有边，就好逃翻。咁传说嗰个吴刚咧就话佢学道啦，咁但系就冇乜恒心，咁学咗3日就放弃，咁好似俾阿玉帝扶起上去劈树。其实系又系咪啲？純粹預言嚟嘅， 預言啦，或者係可以話係啲教訓嚟啦，即係啲仙童啦、徒弟啊啲跟一個師傅，譬如太乙真人啊、太上老君或者一般嘅真人，咁佢又唔勤力，咁咪罰佢斬柴咯。但係實際上咧，就係啱拜師學道嗰啲咧，就係斟茶遞水、掃地啊咁。以前因為燒柴，所以就好多時候斬柴。 哦， 咁咪變咗係罰佢斬樹。 勤有功，棄無益嗰啲 但係就 而家都係咁， 但係就咁樣佛法就冇意思，成日斬棵樹，但係上邊就咁凍嘅，即係叫廣寒宮啊嘛。斬咗啲柴又唔係揾嚟煲水，又唔係揾嚟起暖爐，所以就係一啲冇乜道理嘅故仔。咁正係因為冇乜道理，我哋叫做上古嘅傳說， 即係純粹得個講字， 即係你解唔到個意思嘅。咁呢啲先犀利，解到意思嗰啲就唔係上古嘢啦，解到意思嗰啲係後世嘅嘢。 即係純粹一個技術，即係話有件咁嘅事，但係唔話俾你知發生咩，即係唔會話俾你知係 咁即係頭先我講勤有功，起碼有我作嘅啫。 係啊，後世講嘅啫。其實勤都冇功嘅，因為一路斬棵樹又唔係話斬咗一百年或者斬咗十年之後咧，呢、這個乜乜真人就收翻做徒弟啦，教佢練丹啦，又唔係。 即係其實上皇光呢啲都係啲上古傳說，就對現代就好似冇乜作用，所以佢就開始流失。但係上海都有啲人講吳剛，其實我真係好少聽而家人講。 好少啦。以前只不過喺小學嗰度當係古仔， 係啊，當古仔 咁樣教嘅細路仔知。 咁其實仲有一個神咧，咁頭先我哋講太陰娘娘啊，咁其實仲有一個神咧就都幾有功用嘅喎，就係月老。 啊，頭先唔記得講呢個吳剛斬嗰棵樹叫丹桂啊， 丹桂 即係一啲桂花樹，咁有啲神仙嘅樹。 咁點解桂花係神仙樹？ 唔係地球上有香味咁樣，同埋佢係玉桂嗰啲係有啲香料咁嘅作用。咁就變咗係珍貴。 好齊喎！聽我記得第啲書都講過，佢裡面如果有香味嘅香草啊、香葉嗰啲係有驅邪辟邪嘅作用。 咁所以佢斬嗰個丹桂又唔係斬一般嘅樹， 即係同桃花樹嗰啲相似， 即係啲神樹。我翻翻你頭先。 係頭先講啊，月老啦，咁啊月老就好有功能㗎啦，大家都知道就係嗰、那個。拉紅線嗰個故仔咧，話傳說有個叫韋固嘅人啊嘛，話見到月下有個老人喺度睇書，咁就睇嗰本啲書又唔識睇嘅，但係阿韋固其實都好聰明啊嘛個人，咁就睇咗佢睇嘅睇唔明佢睇緊啲乜，咁佢問個老人家，佢又話睇緊啲叫冥界嘅書啊嘛，係定人間因，咁但係呢個故仔其實都好後期嘅咯，去到唐朝，咁其實都係引申話翻啲。姻緣天注定啊，無畏強 敵啊，因為後來那個古仔就阿韋固嗰個月老就講俾你聽話，你會娶一個喺聽日到見到嘅一個好後生嘅細路女嘅，即係七八歲嘅。咁韋固覺得冇可能嘅啦，咁我就係十八歲啊，17、18歲，冇理由娶個咁細個啊。咁跟住佢喺個菜市場見到嗰個細路女喺度陪個阿媽喺度賣菜，咁佢。特登覺得係唔應該係呢、這個咁啊，同佢拗下交咁啊，畫花佢塊面。咁點知後來咧就娶咗某一個大官員嘅女，咁嘅個大官員個女嘅面上咪貼咗個金鈿，即係唐朝好中意貼，但面上貼金。咁因為問下佢點解貼喺呢個位，唔係貼喺呢個位咧？佢話細個嗰陣啦，同阿媽賣菜唔知搞乜同人嗌咗交，咁有個公子咧就歪傷咗個塊面，跟住韋固就覺得嚇乜咁，又真係注定咗冇得改咗，咁就尷尬。 咁佢都。幾殘忍喎！純粹因為唔想呢件事發生喎。 係呢啲啊，當時唐風嘅唐朝啲人係生活得好率性嘅，咁所以成件事就講話姻緣天注定咁解啫。成個傳 即係講咁長嘅啦，就話其實就係講呢個字。 係啊，就唔好去同命運反抗啦，咁之類。 就無畏強敵， 即係反抗咗之後又係一樣嘅啫。 咁嗱，據我所知啦，早兩年咧，黃大仙咪整咗個月老像嘅，咁啊好多儀式，咁又話要做手印，又兜個圈，又拉條紅線，咁啊補你個姻緣。咁其實咪同佢本身個原意有啲相違，因為佢個古仔係咁講噶嘛，即係話你都注定噶啦，其實你做任何嘢都改變唔到，咁但係咪同啱相反咗咯？ 後來嗰啲即係話喺個。月老話將某啲要結婚或者係成為有緣嗰啲人，就喺個腳或者手度綁啲紅線。咁啊，後期嘅民間嘅流傳嘅嘢咯。咁至於拜月老係咪真係揾條線咁樣綁你去啊？咁好似做法事或者係做道術咁咧？咁呢個應該道經冇講呢啲嘅。咁就可以當然咧，風俗或者係啲拜神嘅儀式可以創造咯。咁你信啦， 即係現代嘅儀式嚟嘅喎， 咁實際上就唔使。 佛祖咗都冇用， 因为条红线都好易扯断嘅，费事。 而家嗰啲可以入到方便啲嘢啦。 除非你话请真系请个月老讲坛，跟住话讲几样嘢，跟住就话你注定咗咩姻缘好啊，跟住就揾个道士绑个红线，咁啊另外一回事。 月老都顾唔掂啦，而家人间 呢个。不过如果咁嘅话，要收得好贵先啦。 咁頭先咧，咪講到另外阿嫦娥啦。咁佢除咗阿吳剛呢、這個，我唔知叫佢咩好咧，嗰啲所謂伴侶，咁都仲有啲小動物㗎。係 啊，仲有小寵物嘅，就對類似我哋今日嘅健成班三隻仔，咪揾只貓，揾只貓嚟玩下咯。 係啊，有肉兔啊， 兔仔啊，兔仔好玩啲嘅，兔仔佢走得遠，即係成個月球咁樣追嚟追去。 比較活潑啲嘅細路真係中意啲。不過其實我哋而家都係嗰句啦，而家我哋香港啊或者話其實玉兔，我對上嗰次聽咧都係已經去到。打風啊！打風記唔記得有個風叫天蓬？ 係啊，嗰個唔知係咪日本人定係韓國人直？ 係韓，好似韓日本人啊，日本人。因為日本都仲有流傳緊呢啲古仔喺古今唔係金色物語集裏面咧有古仔，但係我據我所知，其實呢個玉兔古仔係嚟自佛教。 有 啊，係咁佢咧就講緊話有個天神好似係第四天啦，咁見到有三隻動物咁啊。一隻兔仔、一隻狐狸、一隻馬騮嗰只，因為佢其實點解會揾呢三隻動物咧？佢話見人世間太亂啦，其實得到嘅人，咁我不如索性揾啲動物啦，咁樣咁啊考驗下佢哋咁樣。咁佢就話就佢扮一個老人家，就會話好肚餓啊，你幫下我啦咁樣。咁咧只馬騮好似揾咗啲葡萄定乜嘢咁樣，跟住阿狐狸咧就好似掘咗啲番薯味，係唯獨是只兔仔咧就乜都揾唔到。咁佢就自己咧就揾咗啲柴翻嚟燒咗個火，咁燒完個火佢自己一夜跳咗落去燒熟咗。 即係等於人哋話送生日禮物乜都冇咁樣，其實就係除一件衫就送我俾你啦。 即係講曬師奶獻身， 呢個最偉大嘅獻禮。 我而家 咁咁，當然印度嘅印度嗰啲神話，即係話嗰個 肉身布施啦，咁有意思 嘅。我就有唔係頭先啲搞笑 嘅，其實都比喻嘅啫，就唔係真係吐一跳落去。咁啊咁啊，升咗做玉兔，咁啊陪咗阿 Sir， 但唔知點解同阿 Sir 有關係啦。咁佢話 有時可能係好古老嘅傳咗入去漢地都唔定，有時估唔到嘅。有時因為以前嗰啲人唔係咁分。即係部落啊、種族啊嗰啲，咁啲故仔覺得好玩，咪串埋一齊，跟住講講下咪黐埋一齊。 咁其實月亮上面都唔係咁寂寞啫，都又有動物，又有人， 係啊， 幾熱鬧啊！唔係我哋望就乜都冇。 仲有呢個無常嘅勞動，即係一路咁樣斬斬棵丹桂樹， 一個係咁啊斬樹，一個你哋講行公片做咩？就一個就係咁啊中藥啊，我哋叫肉。係 啊，其實都幾似今日嘅辦公室嘅，即係幾條友喺度，一個打電腦，一個。玩 DM 一個咧就係打電話約架食飯，其實三個人咧完全冇關係，講真就擺埋一個辦公室度。 但仲聽講仲有一隻動物仔咯，不過而家就好少傳啦。呢、這個我其實我都好後期先知道，好似嗰只蟬蜍啊嘛，就係蟬蜍咁肉酸，又唔知點解會無啦啦變咗做月亮。 係呢、這個古怪嘅，以前文一多考證過，即係神馬與獅嗰本書咧。我如果記得嘅話，就係佢其實就係同個月光嗰個字嗰、那個外國畫，唔知邊咩地方嘅畫係同一個音啊，就傳傳係咪啊變咗蟬蜍咯，就咁。 哦、其實又是有啲同音字，咁佢就人聽翻落去漢語，咁就覺得係一啲蟬蜍咁嘅嘢。 同埋以前嘅人對蟬蜍同我哋唔同嘅，佢一係食蚊啦，二來佢個 蟬蜍打毛， 佢係有佢可以個蟬蘇啦，即係佢分泌嗰啲嘢係可以有藥性啦，可以醫到病。 中藥。 咁另外就係佢係金色噶嘛，咁所以象徵錢咯，即係個雖然佢係粒呢啊，即係但係佢係金色嘅。 哦、我反而是另一個睇法，因為我諗多啊，我作嘅冇根據，我成日諗咧，係咪佢背脊咪一粒粒嘅一笪笪，係咪好似個月亮嘅陰影咧？ 可以咁睇嘅，但以前啲人都視即係視覺或者係肉眼都會睇到月光上面有陰影，不過應該唔係咁睇，我諗都係象徵錢啊，或者係佢夜晚出動啦，同埋個蟬蜍夜晚走出嚟食蚊。 哦，即係因為係越即係夜行性動物，咁啊咁啱嗰可能以前比較多蟬蜍，而家少啲啦，城市又少。 而家都多嘅，一旦有潮濕水冇乜排水嘅地方就有，即係你周圍聽到新界地方咁樣嗌到咿哇鬼叫嗰啲，普通人叫青蛙，但實際係琴佢。正所謂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啊嘛，即係蛤乸青蛙嚟。 咁隨街跳啲係擒佢嗰啲，咁啲嘢冇用嘅，唔識得。 但係其實咧，而家我哋越蟬越少啊嘛。其實我有聽過另一個傳聞，其實所謂越蟬即係蟬蜍咧，其實係嫦娥變嘅喎，又咁。但係而家我哋咪聽曬林鄭月娥，我有冇聽過林鄭月蟬啊？好核突嘅，好核突 嘅。好笑咁都叫奶蝦冇想食天鵝肉啦， 而家都係差唔多。 所以都係將擒佢同埋天鵝兩樣嘢擺埋一齊。 咁而家變咗而家嗰個咁啦， 嚇咁由得佢啦。 佢都唔威得幾耐。 咁係啊。 不如下一節翻嚟再講，講咗好多好熱鬧嘅。